好，以上您听到的是杨宝森、曹世佳演唱的京剧《清官侧》片段。这个时段呢，请您欣赏的是三位京剧大师阎菊鹏、马连良、杨宝森演唱的京剧《清官侧》。这个时段的节目呢，先到这儿。主持人尚远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。 金鸡报捷趣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。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说想看洋玩意儿，你说咱上哪儿给他？